第五集。 卢阳， 哎，孟警官，你说，我听着呢。 你说的这些，警方都会去着手调查。 卢阳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干劲儿十足，孟昭有些摸不透，他如此热衷这个案子，到底真是如他所说想要弥补错误，还是借机再发出一篇噱头满满的稿子博得眼球，亦或是还有其他的目的。孟昭把制止的话说得挺委婉的。 这案子接下来就不劳你费心了，写公众号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回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啊， 谁知这卢阳还真没听懂孟昭的言外之意。 我不累，孟警官，而且这两天查下来，我觉得破案还挺有意思的。我明天就去打听一下林郎高中时交过的那个男朋友，说不定他会有线索，还有林郎搬家以后的地址。 那我再说明白一点，卢阳，停止插手这个案子，我没在跟你开玩笑，这是命令，听懂没？ 但是 没有但是，明天开始继续写你的公众号，你停更几天了啊？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来插手警方的工作，你是要跟我们抢饭碗吗？你要真想查案，可以，公安系统随时欢迎你来报考，只要你考得进来，我负责把你调到外勤啊。 我，好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嘟嘟嘟的声响，孟昭嘀咕一句：“ 查案还查上瘾了， 还挺凶的。” 孟昭这股气还没顺下来，又被陆时琛这句噎了一下。他瞥了一眼陆时琛说：“ 是。” 话还没说完呢，孟昭就看见陆时琛笑了一下，那笑容机不可察，没有嘲讽的意味，反倒是真的觉得很有意思一样。 什么跟什么呀，发个火旁边还有看热闹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的那股气居然莫名其妙的就顺下来。车子停到杨平小区，孟昭把车熄了火，解开了安全带，说 到了，下车吧。 他走在前面，用门禁卡解了大门的锁，一边朝电梯走一边说， 哎，到我家参观要交门票啊。 交多少？ 你看着给吧。 孟昭站到电梯前，按了上行的按键。 哎，都是老同学了，我就不坑你了，十万八万的意思意思就行。哪像你那个朋友啊，居然跟你说要一百万。 一百万怎么了？ 一百万怎么了？ 电梯门开了，孟昭看了陆时琛一眼，走进了电梯。 这事可不能让我们季真的同事知道，否则都该跳槽去当黑客了。 一百万是骗你的？ 我就说嘛， 我也没想到刑侦支队的支队长这么好骗啊。 副支队长，你别给我提钱啊，我就说怎么可能要价一百万还有冤大头答应，居然被这货摆了一道，真是大意。不过这事儿也不能都怪我，要怪就怪这货上次在药店里买的那堆花花绿绿的止疼药，让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这货是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 站到门前，孟昭输入密码解锁，然后推开门让陆时琛先进去。 请吧，陆先生。 陆时琛站在玄关处打量着孟昭的房子，两室一厅，装修很简单，房子虽然不大，乍一看却有点空。陆时琛问， 这房子是你买的？ 租的。 孟昭从鞋柜里找出一双拖鞋，扔到陆时琛面前的地板上，是灰色的，男士拖鞋的款式和大小。陆时琛换着鞋，在孟昭关上鞋柜的时候，他注意到里头还有两双女士拖鞋，他开口问， 你这儿经常来客人？ 哪有客人呢，我朋友都是做警察的，每天累成狗，哪有时间来做客呀。 孟昭很快就意识到陆时琛这个问题是从何问起的。 啊，你说拖鞋呀，我舅舅他们一家偶尔过来坐坐，那是给他们准备的。 嗯， 坐吧。 能参观吗？ 也没什么好参观的，你想看就随便看吧。 孟昭去厨房拿杯子倒水，陆时琛倒也不见外。孟昭将杯子放到茶几上的时候，见陆时琛进了自己的卧室，孟昭拿着水杯走过去，倚到了门框上。 陆时琛走到孟昭的书桌前，扫了一眼上面摆放的书，全都是一些刑侦类的书，还有一些法医和物件相关的材料书。他的目光落到书架上的某一处，抬起手，手指搭上去，把那本笔记给抽出来了。陆时琛打开那本笔记，低头翻看着，然后用手指抽出了里头夹着的那张记录着线索的纸。许是眼下这灯光和角度都像极了高中教室晚自习那时的场景，孟昭从侧后方看着陆时琛的侧脸，心想， 这个家伙似乎根本没怎么变过，但又好像变了很多。 陆时琛身上的那种孤高且冷漠的气质没变，十几年前的孟昭看到他时心生厌恶，如今却产生了一种想要凑近了一探究竟的念头。 真不知道变的是陆时琛还是我自己。 陆时琛捏着那张纸问， 这个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就前几天，周老师前一阵中风，是师母给我当年的案件材料，我偶尔在里面发现的。那什么，谢谢你，虽然事情过去了十几年，现在说好像有点迟了。 陆时琛没说什么，把那张纸重新夹到笔记里，然后又把笔记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这人好像总是这样，明明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居然从来没有提起过。 孟昭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陆时琛。陆时琛放下笔记之后，目光又移到孟昭床头柜上的相框，看着上头年轻的女人问， 这是你妈吗？ 对啊，我妈漂亮吗？ 嗯，你长得很像她。 你这是变相夸我吗？ 哎，你爸呢？ 我爸，我还没怎么记事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我妈的职业是警察，太忙顾不了家，我爸出轨了，我妈是个干脆的人，没多说什么就选择跟我爸离婚了。 那你母亲就一直一个人把你养大？ 是一直一个人，不过没等把我养大她就先走了。我妈当年也是警察，在追捕逃犯的时候以身殉职，威风吧。 所以你才选择当警察？ 算是吧。 虽然距离母亲过世已经20多年了，但是陆时琛提起这张照片，孟昭不由得回忆起这张照片拍摄时母亲孟静牵着他的手去游乐园的场景。 哎，想起他你有什么感觉？ 孟昭顿了顿才失笑道， 你这问题问的，你专门来扎人心窝子是不是？ 很难过吗？ 这问题要是12年前的陆时琛问，孟昭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挥拳砸过去了，然而现在他只觉得有些无语。 哎呀，这个人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将心比心啊？你说呢？ 因为我母亲也过世了，提起这件事儿，我并不觉得难过。 这一下孟昭看着陆时琛的眼神犹如看着一个怪胎。 你认真的？ 很奇怪吗？如果你记不起一个人的相貌和跟你相处的细节，这个人对你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过世了，你会难过吗？ 陆时琛看了孟昭一眼，孟昭越发觉得不可置信。 她是你妈妈，怎么会是陌生人？ 这话一问出口，孟昭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你说你不记得跟她相处的细节了？ 嗯，不是跟你说过吗？那场车祸之后，10岁之前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 孟昭有些错愕，虽然知道陆时琛车祸后患了应激性失忆症，但是却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陆时琛居然丝毫不记得自己的母亲。孟昭无从想象这种感觉。无言了几秒之后，孟昭转移了话题， 除了卧室也没什么好参观的了，去客厅坐坐。 好。 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来，孟昭给陆时琛倒了一杯水放到他的面前问， 这次回国不打算回去了？ 陆时琛喝了一口水，然后握着杯子 手指在杯瓣处摩挲了几下说， 不一定。 居然对之后没有计划，不像你作风啊。 你希望我留下吗？ 我哪能决定你这号人才的去留啊。 你希望我留下吗？ 孟昭意识到陆时琛是认真的，他看过来的眼神像是真的在等一个答案，这让孟昭不自觉地避开了自己的眼神。气氛有点怪异，孟昭试图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 你是想让我给你做职业规划吗？这照我看啊，哪边给的薪资高就去哪边呗。 陆时琛并没有立刻应声，几秒过后他才发出了很低的哼声，似乎是笑了一下。 嗯，有道理。 说完陆时琛就起身了。 走吧。 这就走了？不多坐会儿了？ 不了，回去还有工作。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